继续回味，你将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黄一问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曾与他喝着热茶，吃着到庭冷面，还记得初次入梅香气扑鼻饼店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，已慢慢沉淀，清早分享美点，从曙光照映露台灿灿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冬柱结伴牵劝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定如愿，得空想到眷恋，梦见 随便爱，任我走。 身影，徘徊失意城，爱水星星，谁人在摇曳，曾为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，护存第心声，默然如他那万真，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赶去我内心的冷清。星星无言又无语，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梦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，护存第心声， 在你头上， 阿拉萨耶，阿拉

许是我总想太多，也许是我总容易爱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说一句天真的话语，我不切实际的承诺，你就会知道肉麻没有错，不过是温暖的小动作。永无止境的融化，被汤水泥泞的沙了。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。那天真的话语，兑现不实际的承诺，我相信那是笨蛋干的活，那都是无聊的小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这感受你给的温柔，被啃血笨蛋想太多，永无止境的融化，被汤水泥泥的沙呢。 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是我总容易爱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我忙着感受你给的温柔，你口水笨蛋想太多太多， 无常的星星，闪一点点的热情，暖一颗颗的伤心，不